过去学生没有书包，夹着书，见了老师得鞠个躬，老师您好，小儿子过来看看，认识吗？ 问问 老师。我看您的气色不好看， 那能好看得了吗？ 跟谁生气了？别着急，那么大岁数干嘛？来我看看。李健喊你我认识， 你看 这是我拉的。什么？你拉的？伸手吧。梆梆梆，打了五板，去跪着去。 还罚跪？ 不是，老师你你等会儿再打。好家伙，你这话到手到，我这话还没说完了。我告诉你了啊，这个字儿是我拉的。这个事儿不是我拉的。 我解释解释， 别废话。跪着去，跪着。 完了， 小二跪那儿。二子刚跪下，四毛打外边来了。 又来一位。 先生你好。四毛。过来。 又叫了。 认识吗？你等会儿我看看。等会儿你了啊。我替你了出气。 这个机灵。 小二子。平常我告诉你好好念书。你不听我的话。到现在连那仨字都不认识。 是怎么回事？ 该挨打。该。你看咱的。老师别着急。这是我拉的。是你拉的。砰砰又打五板，去跪着去。 也跪下了。 哎呦，认识也挨打啊。简单解说吧。五六个学生都罚跪了。这时候范振玉打外边进来了。 他才到。 他没给老师鞠躬。 一晃 上罚跪的那几个同学跟前转一圈。 是啊。 哥几个。早来了。 客气。 怎么样？带吃的了吧？罚跪可不算完呢啊。我琢磨着今天放学早不了啊。带了吗？带了吗？都带了。等着啊。一会儿我跟你们作伴来啊。 好，他也知道了。 先生。你好。老师一看范振义。 怎么样？ 恍然大悟。 明白了。 哎呦，昨天晚上他走的最晚呢。甭问呢，这事儿准是他办的。 这错不了。 范振义。伸手。打你十板。等会儿。你为嘛打我？ 问得对啊。 进门给你鞠个躬，嘛话没说，打我十板。还有好人活的道吗？ 嘿嘿。 对呀。我为嘛打你呢？ 对呀。 对了，你看看。你认识吗？ 也问。 谁呀？老师。我认识。 认识。 认识。你说那是什么？告诉你。那是谁拉的。 谁拉的？ 妈，谁拉的？你睁眼瞧瞧。那是谁拉的吗？ 嘿嘿， 那是我拉的。 好。 老师。你拉的，你打我干嘛呢？ 嘿。 他把老师给问住了。 多新鲜。 老师说。我不管谁拉的，我也打你。不但打。今天晚上我不放学。 得。 我握着你们。范振玉又说一句话。老师气得差点没趴下。 是吗？ 不放学。握着我们。咱还不定谁挨饿了。 好嘛。 早晨起来我就告诉好了。让他们今天多带吃的。就知道你有这手。 是。 多带吃的。你们都带吃的了？ 问问呢。 带了。你看看。带着月饼。 八月十五了。 你们几个呢？我们都带月饼。都带着月饼。宝贝儿，起。别跪着了，过来。我跟前了，来。儿子。你带的什么月饼？ 问问。 嘿。掰果的。 哼。 看见过吗？掰果。 还气老师。 拿来。 拿来我看看。 嗯， 白果月饼个儿小，你知道吗？会吃吗？ 哦， 白果月饼怎么吃你知道吗？ 这也问 完了，不会了吧？ 嗯， 先生，我教给你。 嗯， 注意，白果月饼得这样吃，看着啊。哎，四个手指头拿着底儿这样，把嘴得张大了啊，康昌咬了一口。 哦， 白果月饼个儿小点。 是啊， 老师那嘴呢也大点。 嗯， 咬下三分之二， 呵， 还剩个月饼边儿。 嗯， 咬完了，老师还有说辞。 有什么说辞啊？ 看见了吗？ 啊， 这叫一口咬出个月牙来。 啊， 老师，你手累了 啊？ 你了还真能耐。 嗯， 一口就咬个月牙。 对， 我就还得谢谢你了。 是吗？ 青天 啊， 还有个月牙了。 哦， 这东西要赶上天狗吞月亮还麻烦了，我告诉你。 嗯， 你哪那么些废话。 嗯， 那边站上。 对， 四毛，你那个呢？ 叫四毛了。 老师， 嗯， 我这个儿大，叫是那个那嘛玩意儿，是那提浆的， 提浆月 比那白果个儿大。 嗯， 你了别费事儿了 啊， 我给你咬个月牙让你也看看。 好嘛。 嗯，别咬。 嗯， 天上就一个月亮。 嗯， 哪能出俩月牙去？拿过来。 嘿， 提浆个儿大。 嗯， 拿当馅儿。 哎， 这样咬。 哦， 看着，康昌咬一口。 嗯， 一掉棍又咬一口。 嗯， 两口咬出个银锭儿来。 银锭儿， 老师你真能耐。 嗯， 个儿大咬两口。 嗯， 叫银锭儿。 嘿嘿， 这银锭儿我往哪儿画去？ 这多新鲜呢。 废话，那边带上。 嗯， 范振玉。 嗯， 你那个呢？ 叫范老眼了。嗯， 那个， 嗯， 老师。 嗯， 我那嘛玩意儿吧，我这是麻饼。 嗯， 你了别费事儿了 啊， 我也给你来个新鲜的。 嗯， 我不咬一口啊， 啊， 咱也不咬月牙 啊， 我也不咬两口。 嗯， 也不咬银钉。 他呢， 您看我的 啊， 我给你咬四口。 四口， 我给你咬个咕噜签儿让你了看看行吗？ 啊， 别咬。 嗯， 别咬，你把月饼放这儿。 嗯， 你们光吃月饼。 嗯， 知道月饼的历史吗？ 哎呦，还有历史。 知道月饼的来历吗？ 嗯嗯， 今天先生我给你们讲一讲月饼的历史。 嗯，好。 范振玉， 嗯， 在那儿听着。混沌初开。 哦， 懂吗？懂了。混沌初开。 哎， 啊，还面汤刚熟了，别言语，听着。混沌初开，乾坤始颠，清气上升者为天，浊气下降者为地。 嗯， 在那个时候是大自然世界，大自然世界就是无极。 嗯， 无极生有极。 嗯， 有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 嗯， 说到两仪这儿 啊， 老师把小刀拿过来了。 干嘛呀？ 在月饼当馅儿切了一刀。 哦， 月饼变俩半喇的了， 切开了 又放在那儿。 嗯， 两仪生四象。在月饼当馅儿又切了一刀， 两刀啊， 月饼变四块。 对， 四象生八卦。 哦， 在每小块月饼上， 嗯， 又切一刀。 哼， 月饼变八块。 啊， 八卦分五行三才。 嗯， 五行金木水火土。 对， 三才天地人。那个时候自从有了人开始有了斗争，这才引出来三皇治世，五帝为君。 啊， 三皇，天皇、地皇、人皇。 嗯， 五帝宣号颛顼、帝喾、唐尧、禹舜。 嗯， 唐尧就是尧王。 嗯， 禹舜就是舜王。 哦， 尧王仿舜王，舜王仿大禹，大禹就是治水的禹王。 没错， 禹王治水，三过祁门，